哦，咁哇，咁其實我哋本來就諗住講好多嘢，不過今日真係時間都唔夠啦，已經我哋都提早錄，但係都錄咗好嘢。 係 咁樣，喂，咁會唔會簡短都 review 少少嗰個卡通啊？因為我驚下星期阿馬仔可能未必得閒錄音，係因為之後馬仔公司就非常之忙啊，就可能都有限度啫，你可以參與係嘛？會唔會？ 係暫時係啊， 即係盡量啦，係咯，或者唔錄一集都攞一 part 同佢哋講啊。同埋都未必有人睇嘢嘛，最弊就 係 咁先大王嘛。咁所以下個星期可能晚上都未必錄到啊。咁係咪今日位都要講咗個騎士魔法先咧？雖然就未 爭最尾一集啊，應該 爭最尾一集 係佢嗰個決戰未睇喎。咁簡短啦。咁其實佢中途都係咁跳，即係其實佢呢套嘢就你叫啲角色要嘈到人中意就難啲嘅，因為佢都係咁飛。 嗯。 哦，你話佢直情係五本小說係咩話十幾集做曬嘛？ 哦，佢而家其實應該大結局就去到第五期完嘅，應該我記到少少劇情。 咁你即係話一個小說係只係做咗兩集就要推進兩即係一個小說咁多嘅劇情喎？ 我唔知啊，佢點樣編排我就唔知啦。總之佢而家總之佢呢一季動畫就做咗小說就變應該係做咗頭五期嗰個劇情啊。 犀利 嚇！咁其實佢中間嗰啲咧，佢將所有即係發生嗰啲事咧，就其實用半集嚟講嘅，好中意。即係譬如佢嗰、那個話，因為而家佢講緊嗰個西域大戰爭咧，其實有個國家即係有個天才四眼仔咁啊，四眼佬嘅當咁啊，我技師就好勁啊嘛。咁佢之前就其實即係有個女人單眼嘅喎，佢嗰個團咧就偷咗主角，佢研究佢啲新機，跟住翻咗去之後咧，佢用。即係學咗佢啲嘢之後，再加埋自己嘢，整咗啲 飛船， 唔係整咗飛船，同埋整咗啲新嘅啲幻境騎士嗰啲好勁嗰啲啦。佢係黑騎士啊嘛， 係 咁啊，攻打去西邊咯，啲其他國家啊贏曬，咁有個邊有個原本有個大國有個公主，咁就俾個皇帝死埋嘅捉埋嘅，條、那個公主俾佢哋嚇。咁佢哋本身咁啊，主角佢個即係有邦交嘅，因為好似啲皇族嗰度好似唔知佢啲。即係親戚咁嫁過嗰邊咁樣，跟住咪變咗幫佢哋啦，係啊，係啊，咁啊過去救公主啊，咁樣佢啲劇情係推進得好快，即係半集已經救翻個公主出嚟啊，即係半集個王國已經俾人哋打到。 即係總之個人嗰啲交代係好急，佢主要就 focus 喺嗰啲機度打嘅。 打啦，咁佢每次做完之後就即係譬如用咗半集嚟講個故事推進，跟住佢下低半集咪有得打啊。 嗯，冇錯。 即係去到啲地方又有開一開戰啊咁樣嗰啲咁嘅嘢。 嗯， 系啦，咁而家最尾做到就讲到，我边即系四眼佬个技师就整咗嘢飞龙咁嘅，你当 M A 啦，其实即系系飞龙战舰，你当 M A 啦，咁啊，佢好多啲黑骑士、啲幻境骑士装咗上个飞龙战舰上高嘅，咁可以炮台咁咧，可以放电咧做防御台射炮嘅， 系， 咁条龙啲尾啊，或者爪又可以攻击，跟住同埋个口可以放火焰咁嗰啲魔法嘅， 系。即哥斯拉啦， 即係大型兵器啦。咁同埋佢本身上一集仲可以放啲加咗料嘅煙幕彈啦。 係， 咁啊令到阿主角嗰個噴射器嗰個吸咗去，啲人破壞咗佢嗰啲魔法嗰啲啲陣式咁樣，等佢飛唔到嘅。 嗯，即係總督啦，就好似 嚇你當係啦。咁都未分勝負啊，應該要聽日嗰集先分到勝負啊。咁但係如果睇咗小説，我穿埋橋啊，因為小説講係主角嗰邊贏咗嘅。 咁你應該都係嘅，唔係輸咩？ 咁佢仲要攞埋佢嘅技術之後咧，應該主角邊會整一啲咧個下半身好似條魚咁嘅，跟住上半身就好似即係啲幻境騎士咁正常有手嗰啲咁嘅機械咧，就識飛嘅， 即係人魚嘅機，但係識飛。 係啦，咁啊之後會整呢啲量產咁樣整咗呢啲機出嚟嘅。 咁資金抌啲嘢 嚇，都幾怪嘅嚇。咁套嘢就 OK 嘅，咁但係啲。機咧，咁如果你中意機械，我覺得就中意嘅。但如果你想睇人嗰啲互動咧，咁就我因為見到其實冇乜人講嘅呢套嘢。 嗯，係啊， 嚇，咁因為我諗係其實而家啲人係中意講人多啲咯。 哦，咁呢個不嬲都係，我都講過啦。呢套就喺即係之前啲戲係以講人為主，佢呢個就以講機為主啊嘛。咁、咁但我哋自己睇機械嗰啲，我梗係希望佢講機啊！大佬，你講機械又係講人，啲機全部襯托，咁你冇好睇啫。 其實佢因為本身睇嗰時都有少少 即係兩邊呢一段，即係我睇動畫，我唔知，我就睇嗰個感覺，因為我小説唔知啊。咁佢呢度有少少即係兩邊喺度鬥啊，啲技術咁啊。 嗯， 係啊。咁但係我見佢啲產品就出得好慢咯，即係。 我係我睇好似係要下個月先出翻佢嗰個白色同紅色嗰兩部最初 嘅形態，係啦，好 最初啊， 肥矮連偶手腳連偶咁嘅碌碌咁嘅， 係啦，咁。佢本身其實咧就係、是、最大鑊咧，就係佢套動畫咧，雖然十三集，但係佢 係咁換機嗰啲人， 得頭兩集咧，佢之後已經改裝佢啲機係咁變樣嘅已經。 咁你點捱落去咧？咁你呢一個係咩 robot 人啊 ？robot 人咯，係。 我諗即係會唔會好似之前呢個 ID 零咁咧？即係話出，但係套嘢都完咗咁耐，都未出，咪唔出㗎啦。 我覺得佢可能整完呢兩隻，咁如果呢兩隻叫做買得下，咁之後就頂籠出埋主角機響雲梭限定嘅話，我諗 咁大鑊 係啦，因為佢太慢啦，實在呢套嘢做完都未了解。如果佢係想去咧，就應該好似之前嗰咩革命機嗰陣時咁咧，啲模型咧，佢套嘢做緊嗰時已經出咗街咁，就還好啲。咁啊出齊嗰陣時，好似革命機差唔多，佢主角機 係 咯，係咯。 冇可能完咗之后先出嘅，完咗之后好难 㗎啦。係啦，而家啲人都冇乜心机等佢做完之后会仲鍾意囉，我觉得。 因为你呢个係新作㗎嘛，你唔係以前嗰啲经典作品，梗係完咗先出。你个新作你一定係配合个即係个动画咁就推出㗎。如果都唔咩个人，因为佢自己都唔係觉得咁有信心囉。係 呀。 嘥咗啦呢套，其实呢套真係即係少有係以嗰班机械人为主嘅机械人动画啦。 因為佢其實係將近時原本有嗰啲嘢擺翻來講嘅，因為其實喺其他即係嗰啲武器或者啲結構咧，其實係平時睇開機械嗰啲嘢，咁佢又有個理論擺翻落去，咁做翻去咯。 係啊， 咁如果你係睇開咁，啲機佢講啲嘢會覺得 OK 嘅，我覺得就 係啊，我可惜就冇乜 noise。 係同埋佢用一個即係又係技師又係駕駛員嘅角度去講又。即係又唔可以話後生，不過都新啲啦，係嘛？即係好多時通常佢一係就 其實呢個咪就係跟登飆飛彈咯 嚇，係 跟住 自己做埋又 睇都會揸埋啊嘛， 嗯， 係咯，佢不過去咗二世界度做跟登飆飛彈啫，其實佢而家 係 就做下大一比一嘅大機，唔係你做啲模型嘅， 係其實個套路咪一樣。咁當然佢都有佢嘅政治或者啲咁嘢嘅描寫，但係當然呢個卡通我諗都斬到冇曬嘅， 好簡單咁咯。 係啊，簡單啲咯，又唔係話完全冇嘅，少少咯。不過即 係呢個本來我哋今日都想叫阿 Miss Sarah 同大家講下，因為佢就睇咗啲嗰啲原作嘅，即係無論小説同漫畫咁，但係今日我哋就時間 嘢就 唔得啦，係咯，咁睇下或者會唔會下星期等阿 Miss Sarah 同我補下，因為其實係咯，等埋做埋個大結局咁啦，好嗎？好嗎？ 嗯， 就咁啦，講住先啦。咁我覺得即係嘥咗咯，係咯，真係嘥咗咯，一套即係難得嘅以機人為主嘅作品嘅。即原來大家都唔係咁覺得咁騷鬱，咁係咪真係機人動畫已經走到末路呢？ 嗯，都係鍾意人多啲嘅其實，啲人係啊， 即一定係以嗰啲人嘅角色為主先得啦。 哦，如果你話 因為尤其是好似呢套咁咧，你其實基本上真係。唔會話特別鍾意佢某個角色，除咗主角之外。 啊，你會鍾意個主角啊？ 叫好啲囉。 係咩？ 相對好啲囉，但係你其他嗰啲角色係真係唔會鍾意得落㗎。 唔係，我想話呢，孩之寶呢，其實佢好似都係佢啲 Marvel Legend 啊，嗰啲人形嗰啲公仔賣得啲喎，而家佢啲變形金剛都唔好賣得囉，近排。 哦，咁樣。 係啊。 哦，咁樣 係啊，因為好似其實唔知係咪因為變形金剛近幾年出得密得滯，咁佢來去都有啲角色咧，咁變咗有啲食滯咗啲人咯。 咁、哦、當然都係，係咁柯柏文、麥嘉登係嘛？ 係咁大黃蜂喎、 啊，係咁 reboot 喎、 啊， 係咯。 係啊，佢出嚟出去都係我嘅角色，不過 咁呢啲係佢出得衰啫。 系啊，咁冇啊，咁但系因为而家反而系 啲第三四厂都未死，咁我觉得其实冇唔系冇市场，系佢自己整死自己啫。 唔係，我覺得嗰啲機械人係有自己意識嗰啲咧，其實佢都係當 character 咁睇嘅。你啲坐落去揸嗰啲，咪可能而家冇咁，即係可能冇咁受歡迎啩，係咪？即係如果但係如果佢個機械人自己一個角色嗰啲，可能會好啲。不過，不過 ID 零都係啊，不過咁又點啊？ 嗯，冇啊，機械人真係爭啲嘢嘅，其實 係。 即系依家直情一系就卖仔，一系就卖女咁啊嘛，去到。 嗯。O、okay, K， 好。唔系，你话嗰个仔系女系机械人就得吓。 系啊。 系。咁啦。喂，咁使唔使好啦？呢、這个差唔多啦 ，review 一下啫。其实嗰啲来自深渊嗰啲，本来都想讲，不过呢个等下新年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系咪都系下个礼拜大结果啊？ 其实我啱啱已经及咗啦。 吓？ 系啊。 即已經做埋啦。 但係其實嗰個我唔肯定係咪大結局，因為我又見佢咧，好似講有13集咁、嗯，但係佢 Wiki 寫又得12集，係唔清楚。但係佢其實又冇咩話即係大唔大結局嘅，即係佢都係做、哦、做到咁上下咁嘅啫。 即係 anyway 佢都未完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OK， 即係只係一季或者一輯咁樣最多。係 啊，冇錯。 咁啊魔啊呢、這個咩地獄少女啊更加唔使理會啦，係嘛？即係其實得頭幾集嘅啫，跟住佢啲都係重播。係 冇錯，回憶錄係即係直情、哦、即係所謂回憶錄，直情係播翻舊嗰集。係 咯。 而騎士魔法我亦都及緊佢最嬲尾嗰集，咁啊似乎就係講佢點樣打爆嗰只龍嘅啫。 好好，咁再講啦，今日時間真係不足啦，唔係因為下個星期又有乜嘢啊嘛，有呢、這個。呢、這個 Star Trek 其實唔係下星期啊，因為今個星期啊，我好似見到話其實實質係好就係星期日會做第一集啊。 嗯 嗯， 係嘛？就係楊紫瓊喎，好似係喎，見到。 好似係，好似係 嘛？我哋上次仲話唔知幾時做喎，突然間 點知做 咧？都好似又話係喎，好似係做到嘅喎。咁睇下啦，睇到梗係要講啦，呢度正式嘅 Star Trek 啊嘛，都好唔好睇啊咁。系啦，又揾楊紫瓊做男長咁樣，不即係佢嗰佢唔係做正嗰只，即係佢好似另一隻男嘅男，係咪又第一集就死咗㗎啦？ 唔知啊， 好大機會啊 ！OK， 係 一重現十三嗰啲啊， 係咯，唔係昂山素姬啊，我驚係呢排變咗壞人啊，大佬。 嗰陣時係咪？昂 山素姬啊， 冇記錯係咪？係就係佢拍㗎嘛。 啊、 即係佢就係黃生，黃生做 版拍佢咯， 唔係佢咩？係唔係？我做咩會講黃生做機啫？係咯，我不如講個底啲啊，卧虎藏龍啊。好，咁啊，另外啊，使唔使講兩句呢個旋風忍者唔使用劍啊？係、 哎，冇乜時間喎，留翻下位。 唔係我講兩句啫，咁樣會咩啊？係咯，因為最衰下位真係馬仔唔喺度，因為馬仔有睇過個電視啊。 哦，唔係我冇嘅呢套反而，我睇咗千華嘅啲啊。 哦，你唔係睇呢套？ 我睇咗我只動物嗰只，但係嗰只動物一隻反而唔受歡迎，而家被拆咗。 你都有睇下，我哋直情冇睇啊！咁點講大佬？ 你講動物嗰只 即 係有啲惡意。 咁瞄咗少少啫，咁因為下個禮拜先正式做嘅，因為我瞄咗少少啦。佢主要都係一個，或者我做個比喻啊，呢套係一個黑武士做翻好人嘅故仔。點樣同個仔相處？即係好似咧，佢哋咪出咗啲書咧，係啊，黑武士爸爸，跟住有一對仔女嘅，係細路仔嚟嘅，咁就係 Business Leader 同阿 Look 啊嘛。你有冇睇過嗰本鬼佬書？ 講 啲親子關係嘅，係啊，好出名。 係點樣湊佢哋啊？ 係點樣湊佢哋？係呢套差唔多。 哈哈， 你想唔想睇？ 係阿成龍出好少啊，係 邊個？ 成龍啊！ 成龍做咩啊？ 個佢哋個師傅咪成龍配音咯。 咁又唔係好少嘅，總之佢同佢打完一輪，俾佢踢咗落，即總之整咗佢跌咗橋，跌咗落水之後就走咗啦，即衝咗去， 哦， 衝咗去廁所啊，衝咗去大西洋之後就唔知道去咗邊，咁跟住就講，竟然咧係佢哋抬住呢個應該黑武士呢個角色咧，即係佢因為佢揾個龍困住咗佢，咁佢抬住喺度行咧，佢哋喺度有講有笑喎，竟然， 嗯， 咁跟住開始教佢哋做人嘅道理咁喎。咁因为其中一个成员系佢个仔嚟嘅，咁总之后屘就 忍者嘛， 系系，跟住后屘就遇翻嗰个黑武士嗰啲旧部啦，即系之前俾佢扮咗出嚟嗰啲啦，咁啊总之啊捉鬼咗佢哋，话掟佢落火山咁之类咁，跟住咪嗰班忍者又救翻佢哋咁咯，咁即系讲啲咁嘅，嗯， 系，但系好似我见到预告好似有猫，你睇嗰段有冇猫？ 猫咩猫？ 佢个城屋有只猫系咁在撞，好大只噶嘛。 唔係咁，我睇咗一段仔咧， 即係話我段冇啲， 即係我都已經睇到想走噶啦，即係嗰個感覺咧係， 即係好荒唐 啊！ 係咯，即係其實你講呢啲都可以好睇，但係佢係唔好睇嘅咯。OK， 嗯、 我總之可以話俾大家聽，你睇到啲細路仔都心不在焉，係即係要即係想走嘅。 呢、這個又係頭先個問題，本身佢可能個電視，但係個電視版好受歡迎，佢出到第七季、第八季嘅，同埋佢一啲 LEGO 咧係。近年咧，應該 LEGO 嗰啲如果出啲， 但你話佢係唔係有關噶嘛？好似你話電視還電視呢、這個係另外做噶嘛？呢、這個古仔係嘛？ 個古仔應該另外做，但係啲人物就電視一樣有，因為佢都係佢老豆變壞。我睇個電視個古仔咧，就係佢老豆都係變壞，但係 壞人 諗起講咧，即係可能唔知道第一二季嗰陣時已經搞掂咗佢老豆嘅，因為佢老豆原來話近時係俾嗰條蛇咁樣即係咬咗定唔知咩，整咗啲即係啲。力量感染咗令女变坏啦，咁佢谂起变翻好人，系啦，跟住佢谂起变翻好人帮佢哋嘅，跟住仲牺牲自己咁样，跟住最谂起都系即系救佢哋咁样嗰啲。 即系佢件事都系变翻好人嘅， 系啊，但系又牺牲咗咁咯，话封印唔知咩咁样，跟住冇咗嘅。 哦， 系啊，咁我个男主角嗰、那个即系录音者咧，就中间又唔知俾人操控过，跟住变咗坏，跟住又要打，哦、又救翻佢，咁又变翻好，即系嗰啲。斗嚟斗去啊，打嚟打去好多嘅 沙窝嚟喎，大佬 吓，即系佢好多呢啲剧情嘅。佢开头话要揾个录影者噶嘛，佢哋 你啲剧情正经做好睇嘅。 吓，我唔知道电视都系搞笑定咩，我真系唔知道。系啊， 唔系即系佢用 LEGO 做就唔会系完全系正经啊。咁但系你系幽默同你系搞笑定系直情系， 直情系低能啊嘛？你 系低能，或者甚至去到呢、這个。根本戇狗啊嘛！而家嗰個金武士係嘛？金武士嗰個真名叫根本戇狗係咪應該？ 係， 即係大佬啊！你睇做乜嘢啊，大佬？ 嗯嗯， 係唔係？我覺得温情啊，成個人係唔掂啊，大佬。 係，但係佢用嗰啲武器嗰啲全部 LEGO 出曬，照翻一樣，喺套戲入面一樣。 或者咁講啦，我覺得佢個玩具本身係吸引嘅，因為佢有忍者啦。咁但係佢哋又唔係忍者，唔係淨係得刀刀劍劍喎，佢又有機械喎，科技喎，係咯。 有機械人 喎。具上我就覺得佢係過癮過嗰啲獅子老虎嗰個嘅。 係佢因為又有龍咧，個綠忍者係用騎龍嘅，跟住其他啲紅色嗰個有機械人啊，跟住又有戰車啊， 飛機嗰啲。咁好似只雀咁喎，好似只鷹唔知好靚嘅喎。 鷹啊，咁啊，咁唔知，即係佢本身係有飛機。 呢個係動物嗰套嘅鷹係 嚇，動物嗰套有鷹。 唔通係嗰套我唔記得，即係 唔係，即係總言之，其實佢本身忍者得嚟又用機械咁，有車有飛機 啊 嘛， 數比較過癮啲咯。 係。 系咯， 嗯， 即系我觉得系同个玩具嘅有关系啊，真系咯。 系咁，你见到啲僆仔点解咁多人入场都因为佢玩具系电视嘢。 系啊，咁啊，佢可能电视好睇噶。 系，咁唔知道，我要系个呢个啫。 系可能好睇噶，咁但系总之套戏就好荒诞，即系唔知啊。咁大家有兴趣咪入场咯，咪。但系呢套香港有冇做嘅呢套电视？ 都有嘅，好似 都有。 我记得有， 即系 我 唔知系 卖广告有见过，好似都。 系啊，有做过好多季嘅，系、啊。 好，咁但系今次有冇入场送一支黑旋风啊？黑旋风忍者唔使用剑啊。 系。 嗯。O、okay, K， 好，送啲细支装试用啊。嗯。 系。 攞嚟喷落个地雷度，可以一分一秒钟时间啊，唔使啊。好。咁呢個吹兩句咧，因為我都係睇咗少少咁，但係大家有興趣就睇下。咁我就真係冇興趣啊，睇咗 呢個美國都唔得噶，啲口碑好似 係咯，即係唔計呢個 Batman LEGO 之後咧，即係原來 LEGO 係得 LEGO Movie 得嘅啫。 唔知啊，但係外國個 Batman LEGO 嗰度俾高分嘅，呢套俾低分。 呢套都俾低咁係咯，我想而知啦。嗰套我話唔得，佢都俾高，就直情佢都俾低咁啊。咁大家可以諗下， 係啊，睇佢去到咩情況嘅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睇下下禮拜有冇人入場領下嘢，咁睇下出嚟即係再講啊。我一定唔會噶啦 ，OK。 嗯， 我喺新年試下啦 ，OK。 唔好講。 係咯。咁你叫阿北打睇啦嚇。 啊。 咪北打一定會啊，因為佢話要帶細路仔睇噶嘛。但係會唔會下個禮拜咁快咧？ 唔知啊。 咪呢套冇得唔 review 嘅，係啊。 因為我連 Batman 嗰套我都係唔得嘅嚇。 系啊系啊，咁啊睇啦，睇咗再讲。好， 好 啦，咁另外咩《使徒行者二》啊，讲咗佢啦，系差唔多啦，系啦， 咁样系爆晒咗， 差唔多啦，系。好，咁咧，咁啊，我初谂住佢啊威一集咁啦，即系吓外景系嘛，咁啊通常都第一集懒劲又去晒外国拍咁嘅，通常呢啲系嘛。咦，咁佢唔係喎，佢都玩咗成個禮拜喎，喺泰國都，即係佢輾轉翻返香港，又講翻又翻返去泰國，咁都玩咗頭四五集咪泰國嗰啲咧？喂，唔係喎，拍得幾好喎，即係好似電影咁喎，拍到，係啊，無論配樂啊嗰樣嘢都好好㗎，即係你同埋佢係以翻老鬼為主啊，佢最聰明係，即係你見唔到阿黃翠如出場喎，睇咗幾集都，即係佢唔會好似以前嗰套咁咧，第一個 shot 就影住阿佘詩曼㗎啦。佢冇嘅，你睇咗几集都未见到，点解冇黄翠如啊？睇极都， 好似系个古仔平行时空咁样，由早啲再讲起，好似系嘛？ 我觉得系平行世界嚟嘅，即系其实冇阿佘诗曼啊，同埋阿林峰嘅，即系佢呢度当成件事系重组个个故事咁样 reboot 咁啦，或者你当 系， 咁佢就将佢前面之前系前事嗰啲，或者有啲只系回忆嗰啲嘢，佢直情喺呢度做，即系做翻出嚟。总之头几集咪就系做翻出嚟咯。咁啊讲阿欢喜到底系点嚟啊嗰啲咁咯。咁佢都一开头都讲明佢本来系差人噶，因为呢啲都唔使掩饰啦，因为你大家有睇过噶嘛。咁所以佢系卧底已经系知道。咁就點解佢係卧底而變成咗一個？其實佢係自己 delete 咗自己資料咯。即係佢淨係話為同老婆報仇嘛。話咩下半世就係做一件事，就係同佢老婆報仇咯。咁所以佢就話：我唔會再做差人，但我亦都唔係黑社會。即係其實佢根本都唔係為錢，佢根本就係為報仇啫。佢其實唔係為錢嘅。咁佢已經交代得好清楚。咁同埋你第一集咧就會見到有隊初代嘅特工嘅，即係唔係嗰啲咩嗰啲卧底嚇，五勇士咁啊。咁個隊長應該就係算係洪永成啦，我估都係洪啦，洪永成啊。 係呢度得唔得嘅？仲有冇成日手細細 嘅？哦，佢有，但係佢係做掩飾嗰陣會咁。其實佢唔係手細細，咪 OK 嘅喎， 即係冇平時嗰啲劇嗰啲咁衰。 唔係嘅，唔係好啲嘛，做得係啊。 系 啊，咁但系咧，佢第一队战队咧就点样死咧？就系佢哋爆炸死嘅，即系战队咪好中意摆个 pose 喺后边狂咁样嘅。 系 佢就冚爆炸， 佢摆咗飞弓型后边嗰扎咗。 佢冇错， 劲啊就系。 飞弓型都劲过，因为佢都未死，佢最多炸到趴咗喺度啫。 系啊， 系 佢就系真系爆炸嘅。 哦，佢冇件 suit 着咪炸死咯。 系啊， 冇件 suit 啊，因为系咁啊炸死咗啦咁。咁但係你話佢哋劇情話原來佢其中一個係冇假死㗎嘛，咁呢度暫時提都未提過啦。咁總之就講到阿苗僑偉就頹曬呀，因為佢害死咗一班人㗎嘛，佢覺得自己因為佢親自揀佢哋，咁諗住做完咗單嘢返香港點解會死曬呢，咁佢就根本已經想唔到，佢自己都想唔到。咁但係因為後尾就佢其他嗰啲 handle 俾人殺啦，咁呢度就係變咗係阿張兆輝嚟。咁佢就話呢，阿張兆輝臨死就 delete 曬所有嘅，即係嗰啲叫咩，即係 undercover 嗰啲啦。 嗯， 係都係 UC 嘅，佢叫係囉唔係 unicorn 啊。咁就 delete 曬，咁所以佢話要幫佢搵返嗰班人出嚟，因為佢話嗰班好危險啊。咁呢個咪就係咁樣講返嚟囉。咁後面嗰度咪即係似返之前少行者，咁但係佢又唔係一樣㗎喎，係囉。咁但係當然你後來做完頭嗰幾集泰國篇之後呢，就變返香港篇，嗰個你已經返返嚟之後係跌咗少少嘅。冇開頭咪開第後一集好好睇呀。咁後來嗰啲就變返少返啲電視劇，但係都唔似平時 TVB 嘅。因為佢都係用實景嗰啲拍嘅，冇唔係用廠景嘅。係 呀。咁黃翠宇表現係咪好 嘅，即係講埋先。咁同埋呢，佢每集嘅推進呢係幾快嘅。即係話呢，如果你睇少一集呢，你唔知道做乜㗎。唔係你知平時啦，睇咗幾集都冇乜所謂㗎嘛。 差唔多啦。 咁呢度唔係，你睇咗一集呢會唔知佢做乜嘅。即係佢係 ok 嘅，啲推進係都幾，其實幾急㗎。幾急㗎。所以你係要追㗎，要追劇情。咁我基本上睇咗十集到啦。咦，點解推進唔係，唔係，其實已經抌咗出嚟㗎。係騰訊嗰邊好似係嘛，有十集㗎。咁我睇咗十集㗎。咁所以我知道下個禮拜嗰啲係點嘅。咁但係唔喺度講啦，我唔係想穿㗎啦。所以意思就話，佢係冇頭嗰幾集咁戲嘅，咁但係咧唔係話差嘅， 系啊，好啦，咁你答翻你头先个问题啦。咁啊，黄翠如系点？黄翠如系做翻黄翠如， 系。 你觉得佢似系佢平时去嗰啲旅游节目嗰只， 系， 但反而咁好啲， 比较自然啲啊。 冇好自然，佢做翻自己啫嘛。 冇之前嗰啲成日搞笑嗰啲，佢 成 个 男仔头咁嘅咯。佢冇话咩咩靓女扮靓女冇， 撞撞得滞啊！之前 冇撞撞喺套戏，咪做翻自己。 咁可能呢方面可能做翻佢自己咯。 佢今次就系话专登嘅，佢就话帮佢哋谂啲角色嗰阵咧，佢专登将佢个性格系摆落去嘅。 系，因为知佢做唔到。 可能系，可能系，吓，唔知啊。咁可能佢系咯，可能系啦，即系觉得咁样会你会自然啲演出，咁会翻嚟好啲。咁所以又冇问题噶，反而系啊，咁咪做翻自己。系 哦，咁瘦啲，你如果啲戏事咧就系你叫佢做，咁咪好鬼死作状咯。 哦，咁其實不嬲都係啊！你就算林子祥咁，佢哋都話林子祥就係一個即係做翻自己啊嘛。 嗯 嗯， 即係佢哋俾佢啲角色亦都好林子祥咁。咁冇嘢，你又唔係覺得林子祥做得差咩？冇啊，又唔係啊 ，OK。咁佢哋咪即係可能當然林子祥唔係零演技，即係當時嚟講係佢哋覺得佢唔係咁演技派係咯。咁林子祥唔係零嘅係咯。咁但可能而家啲人就真係零零地啦。咁所以就不如我叫佢做翻自己。咁你想你自己個性格就？代翻呢件事度，咁你做咩自己得噶啦？咁但系佢做咗出嚟好自然喎，又 嗯 OK 嘅喎。你当佢呢度佢系一个好动画噶，佢个角色系， 嗯， 你感觉佢自己好动画啦吓， 嗯， 即系佢个人本身就好怪噶嘛，系真系好奇怪咁啊，讲啲嘢又奇怪咁，咁佢咪咁咯，一个无厘头女咁咯。咁但系出咗嚟好似动画啊， 嗯， 即系其他人好认真，但系个点解个女主角傻嘅？ 系， 咁就佢系傻，佢系傻啫嘛。咁个世界有人系傻噶。你又唔覺得唔可能㗎喎、哦、咁佢係神下神下咁佢就話因為佢神下神下所以佢博到嗰啲人信任即係覺得佢好似唔係假嘅咁囉 嗯 即係會信佢呀咁佢就埋到阿孫圈啊雷森囉就係話佢因為孫圈就信佢囉即係佢因為佢講佢成話俾佢聽佢自己係差人嚟嘅 嗯 佢呢套好得意㗎喎佢哋曾經係差人呢件事係唔係秘密嚟㗎喎 咁咩 系啊，因为佢话个黑社会入边咧，根本劲多人以前都系当差嘅。 嗯， 咁同埋佢哋仲话咧，佢专登就揾啲以前做过差人嘅过嚟帮手，因为佢就会熟习里边啲嘢。佢成日讲都系咁。咁所以佢哋曾经做过差人呢样嘢系唔系秘密嚟噶？ 嗯， 因为你呃佢咪佢咪可能仲查到你曾经做过差人啊嘛。 嗯， 佢翻嚟就话俾佢听，哦系啊，我以前做过差人噶。咁系啊，咁你咪查，我冇呃你，我系做过差人。咁我都俾人炒咗咯，咁咪揾個地行咯，有咩好做啫？差人一啲都唔好玩，係咯，我出嚟咁仲揾錢多啲。佢根本裏面有好多嗰啲黑社會啲人，以前都係差人嚟嘅。佢話，咪佢咪話歡喜哥揾翻嚟嗰啲人嘛，好多都係以前，佢以前都係差人嚟㗎。 嗯， 唔係佢唔係秘密嚟喎，佢哋都知佢以前係差人嚟嘅。 嗯， 係啊，即係阿苗其偉都知嘅喎呢度。 嗯， 係咪上一套唔係㗎？佢都唔知佢以前係差人嚟㗎嘛？ 我 上一套好似唔知啊，最尾先突然间喺个电脑度出翻佢嘅资料，话佢系差人嚟嘅啫嘛。 嗯， 好似一路都冇话佢系系噶。但呢度佢成嗌佢做，佢做咩 Sir 话？ 嗯， 咩沉欢喜啊嘛，咩沉 Sir 咯，佢成嗌佢做沉 Sir 嘅。 系 系啊，佢成见到佢嗌佢沉 Sir， 以前都乜嘅沉 Sir， 今日系咩长兴嘅大佬，佢成唔系秘密嚟嘅呢件事。 嗯， 即系总之佢哋就系咁噶，佢而家呢个古仔讲到咧，佢哋以前系差人，系唔系秘密嚟嘅。 嗯， 咁可能啊，边个个主角佢唔系嘅，主角哥叫咩名啊？嗰个做男主角哥，佢嗰个就冇话佢系差人嚟嘅，因为佢话佢哋学堂已经俾人踢咗出嚟嘅。佢话即系佢话佢冇做过差人嘅，其实， 嗯， 冇正式做过咯，系，但系可能佢做入过学堂嗰啲，佢哋就都有讲翻嘅，即系都当系佢嗰啲人都知佢入过嘅，咁咯。 嗯， 咁佢系跟啊。黄德斌噶嘛，初初喺泰国，咁但系因为黄德斌死咗啦，咁佢咪翻翻嚟， 嗯， 咁但系佢又有事又会救阿黄德斌喎，即系佢话一系我就就料我就拉佢，但系我就唔会俾佢死嘅，佢咁讲， 嗯， 咪咁你差人都系啱，你拉人啫，咪想死系咪？ 嗯， 两样嘢嚟噶嘛，系咪先？ 系， 咁如果佢有危险，佢会救佢嘅，因为佢哋咁多年咧，佢已经同佢变咗真系，其实真系变咗系兄弟啊，佢讲到，吓， 嗯。 咁佢拉佢冇所谓，咁但系唔系死咯，系咯，咁但系冇办法，后屘救唔到，咁咪讲佢炒车咁同阿欢喜哥一齐，咁咪死咗啦，讲啊，咁但系佢咪讲啊，欢喜攞咗批货咪翻香港发咗迹咁咯，咁总之详细唔讲啦，呢度总之佢就讲翻晒成件事，睇点样发生咁， 咁呢度最大嘅敵國嘅阿陳豪， 嗯， 係啊，咁佢哋好得意噶，佢哋啲出邊啲人話啊嘛，佢話陳豪應該係阿林峰嘅老豆啊嘛， 係講嚟唔講啊， 講係咁講咯，但係我成覺得點會啊，咁啊咩咁啊苗僑偉等佢三十年啊， 係暫停衰老， 啊跌雪咗啊， 係啊， 唔好啦，我完全唔覺得咯，我覺得佢呢個世界應該係平行世界，唔係前傳咯。我唔覺得係前傳嚟，咪因為冇可能嘅，因為如果咁講咁啊佘詩曼都未出世咯， 係啲時間唔啱啊。 佢話佘詩曼阿孫個女嘛，啲人話唔啱，跟唔啱咧。咁你阿歡喜哥個仔都出咗世咯，咁個仔咪仲大過阿佘詩曼？ 係啊， 點會佘詩曼遇到哥係細路仔啫？即係嗰個星仔啊嘛，你記唔記得啊？細路仔嚟噶嘛，但係佢呢度就 B B 嚟嘅，咁係咁，但係如果呢度佢哋都未出世就唔會咯。 係係啊。 咁 anyway 咧，咁你可以話佢其實佢個仔，但係佢唔係而家未出世，可能佢外國咁咯，你除非咁講咯，即係其實佢而家都好大個嘅，咁除非你咁講啦，咁但係我就唔覺得係咁嘅，我唔覺得係咁嘅，呢啲係啲報紙上面咁寫嘅啫，我淨覺得呢個一個平行世界嚟嘅啫，你當係係咯，咁唔通有翻江美儀咩？係咯，咁你江美儀係 Ring Man 啊？ 咁咩？ 係啦。算啦，唔会，咁呢度都系牙佬噶， 系 嘛，系咯，咁使唔使有埋陈展鹏啦？做下， 突然出嚟啊，隐藏人物， 系咯，又会唔会有啊？鲍伟正啊，系咯，咪最尾今集终于嗰个最大佬系阿梁顺燕啊嘛，原来真系，终于系啊嘛，上次最大大佬系最后先出场啊嘛，King Sir啊嘛，之前冇出噶， 系。 即佢隱藏到成個角色都冇出過場咯，係咯，咁呢度會唔會最後係梁順燕啊？大家睇落去啦，係啦，呢啲講下笑啫。咁暫時睇咧係 OK 嘅，套嘢係拍得同平時嘅電視劇唔同咯，係啊，咪淨有啲韓劇咁啊，拍到係啊，同佢個畫頭都係㗎，好似似啲韓劇定唔知詹姆士邦咁噶嘛，嗰只歌喺度影住啲銀紙喺度飄咁，跟住有啲墳墓咁嘅。即系玩啲意象咁嘅嘢噶，系啊，就唔同平时嗰啲好粗糙嗰啲咯，就唔同嘅。咁呢套就算系咁噶啦 ，OK。如果你 再睇下 电视剧，我觉得要即系唔好话 TVB 就唔睇，即系喂唔关班制作人员事噶嘛 ？TVB 系间公司衰啫。咁你如果有啲作品系做得 OK， 其实都要睇下嘅，都希望有进步嘅。即系香港嘅电视希望有进步嘅。 嗯 就咁啫，系啦，好啦，咁呢个讲下啫吓，咁大家再睇啦吓。 好啊。 嗱，咁个雷电侠嗰单嘢，使唔使讲两句啊？新年又走过去library 啊，抄过下。 系冇错。 系，诶，讲两句少少啦吓。 系。咁就确实咧，喺呢、這个佢你都系即系 Wiki 佢写嗰个时间咧，系有做过一套嘢。 系你讲埋啦， 叫雷电侠嘅，九月廿四系首播嘅吓，咁咧。做就做到呢個係12月10日，係啦 ，OK， 咁 check 個確實個時間呢、這個首播時間係冇錯嘅，之前之後嗰啲動畫嗰啲都齊嘅啲資料。 你講明先，你而家睇緊嗰唔係電視周刊啊，係明報裏邊一個節目表嚟嘅啫。 冇錯， 電視周刊就揾唔到嘅 ，OK， 因為未必有 keep 啊。即係起碼一般 library 冇，聽講話要去港大先有嘅。 O K。 嗱咁呢個報紙上面有咁嘅寫法，咁就話有套嘢叫雷電俠，咁啊仲買咁啊，好大家就會話咁啊有做啦咁。誒咪先，你知唔知連呢個叫七海小英雄咧，其實都係兩出㗎。係。 就佢呢。 咁有一出就係維京人嗰出啦。嚇。阿北基啊嘛，咁另一出咧就如果冇記錯亞視。好似嗰度都系叫同一个名，咁嗰度就系讲一个着红衫嘅一个细路，咁啊食个吹波糖咁嘅嘢咧，佢就可以喺水里面透气。 哦， 咁里边佢叫唔知咩红衣侠咁嘅，咁嗰套咧，我记得佢都系叫七海小英雄嘅。嗱，嗰时黎的嗰阵，咁所以你呢啲咁嘅同名啊，或者即其实佢啲名乱咁改噶，当年大家搞清楚先。 嗯。啊，系好多 超力电视侠，唔系叫超力电视侠噶，嗰、那个剧咧嗰时冇事系叫做太空堡垒。 唔系卡 咁，因为我问你有冇睇太空堡垒？系啦，你有冇睇太空堡垒啊？咁你真系莫名其妙边出太空堡垒咧？咁你可能真系谂卡拉迪加，唔系 其實那套是超力電視俠，所以我們平時問人呢是問有沒有看超力電視俠啊，昨天 沒錯， 不會說有沒有看太空堡壘的，高達那時候我們都會問有沒有看昨天套高達，不會說太空戰士，我們經常不屑去用那個名字叫的， 是 那你過了秒之後呢，你不記得了那時候高達叫太空戰士或者超力電視俠叫做太空堡壘，一點都不出奇的，那所以那時候我們是未必呢，除非你那個戲名 是跟回日本或者 你突過去是對的，總之就 又或者實在都太特別嘅 ，OK， 例如啲咩電子分光人啊，嚇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比較奇怪。如果你呢啲咩太空堡壘咩呢啲咩雷電俠呢咧，即係其實佢係邊出嘢咧？我哋真係有時未必會記得㗎，即係記得佢呢個名啊。咁所以我就懷疑咧，當時嗱，因為你話嗰個時段咧係星期六朝頭早嘅，即係叫做卡通啦。 係啦，十二點到啦，嚇佢。因为佢开始嗰个时间 系新闻之前咧，系会做几做一轮卡通或者特摄或者 whatever 嘅嘢嘅。咁呢一堆作品咧，系包括有日本卡通啦、日本特摄啦，同埋一啲美国嘅动画都有机会嘅。 系 吓，咁当然有啲就未必系超人啊咩嘅，咁呢个神犬拉西啊乜都有嘅。 哦，佢连绿水英姿都喺嗰啲时间度做添。 咁你话呢一套所谓叫做雷电嘅东西之前咧？其实是前后是做什么 的呢、如果是他开始做那段时间呢，就是做绿水英姿之前、啊、之后呢就是做这个彩虹化身侠的。 即绿水英姿跟着到这里叫做雷电侠，跟着雷电侠跟着就彩虹化身侠。 是的。 好啦，那跟着后面又改了，即是因为 他做了几个月，那后面是什 么？后面呢就是估唔到啊，系粤语长片系啦， 做完啦，跟住就做呢个雷电侠啊，雷电做完做咩？ 电子电光科学人， 即系 Mirror 名啦 吓。咁同埋佢时间系改咗做十一点嘅， 褪早咗系嘛？ 系啦， 跟住又做五间新闻噶啦， 冇错。 好啦，咁基本上咧，我哋都有睇过佢前前后后嗰啲，我哋都有睇嘅。咁点解我会中间嗰套我冇睇咧？是不可能的 ,ok? 咁佢中间一套如果是另一套卡通或者另一套嘢都唔顶嘅，即係但係可能我哋唔记得咗佢叫雷电侠定叫乜嘢啦 ,ok? 因为我自己呢对啲鬼佬卡通呢我就冇咁在意嘅。即係睇有睇嘅，但係佢叫做乜啊咩我唔好记得嘅 ,ok? 即係包括嗰时候嗰个举起支木棍啊变身嗰啲神威棒啊，跟住变咗个好似 He-Man 咁嘅东西，我都唔记得嗰个叫咩名字，我甚至怀疑嗰、那个就是雷电侠啊。你明唔明啊？唔係即係唔出奇㗎，因為你試下自己查雷電，你會查到 flash 啊，查到好多奇怪嘢㗎。係。咁其實呢，或甚至乎你太空戰士，你而家試下查，你唔係揾到高達，你係揾到 Final Fantasy。 係，肯定係。 係囉，咁你其實雷電俠呢可以 stand for 咩都得，咁到底當時就算佢呢個冇印錯啦，甚至我懷疑明報唔一定啱㗎。 嗯。 因為你要 cross reference， 你要揾到另一份節目表是不是他都是在同時同刻是有這個做過這套東西先，如果你大家就只是基於這份東西，那你就 就說是，其實如果你找到電視收刊會比較好一點、嗯、韓永就說電視收刊甚至乎他是會介紹那套東西或者那集他會寫兩句說什麼的，是啊，是啊，那就會比較好一點，那就大家再找一下先啦，我就覺得個實質情況未找到個 未找到正式的真相啦， 是啦，你說節目表今天不是找到有節目表有這樣寫囉，其實之前都已經說過啦，有人說是有的，但有人說有，但他說是卡通來的嘛、 嗯、 你記得我之前你看那些回覆都有人我貼過出來啦，他說是卡通來的嘛， 是， 但是其實是什麼來呢，因為那些圖已經死了，他本來有圖的死了拎，咁所以都仲係一個謎嚟，咁大家再找下，咁會唔會呀、啊、又真係喺我哋嘅平行宇宙，我哋係冇上過呢一套嘢，但我再講多清楚一次，或者另外嘅平行宇宙係有做過呢，咁呢個就係曼德拉效應㗎嘛，嗱、嗯、曼德拉效應係個現象呀，就係有一幫人就好肯定佢記得一啲嘅嘢，同另一幫人佢肯定記得另一個完全唔同嘅版本㗎嘛，呢、這個就係曼德拉效應嘛，但點解會發生就當然唔牽涉個原因啦 ,ok, 咁但呢件事喺呢一個曼德拉效應呢一、這個定義上呢，佢絕對係，因為真係有唔少嘅人係冇睇過，但有唔少人又話睇過嘅。嗱，我要澄清翻，冇睇嗰人佢不單止係冇睇過，當然有啲人佢只係冇睇過。但我哋呢一班，我哋唔係冇睇過，我哋肯定佢冇做過。 嗯， 我哋唔係冇睇過，可能就係大家以為你冇睇過，唔代表冇做。唔係啊，其實我哋唔係冇睇過，係因為你一講緊呢啲時段、呢啲時間，我哋幾乎步喺個電視前面喺度睇嘅，即係等同於你會唔會唔知道夜晚而家做緊同盟啊？唔係，即係之前啊做緊同盟啊。咁而家轉咗畫係做緊《笑傲行者二》啊，你唔會唔知噶嘛？嗱，你冇興趣睇一件事啊？你唔會唔知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其實一樣噶，其實或者你係追某一個歌星，你好中意嘅，或者某一隊啊組合你好中意，你會唔會唔知佢出過有隻唱片噶？因為當時咧，其實特攝片都唔係多得咁緊要嘅，而香港有上嘅特攝片更加比日本少啊，幾乎一有做，我哋一定有睇嘅。啲特攝片係一個特別嘅 character 嚟嘅，我哋一定會追嘅。 嗯， 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哋係冇可能 miss 嘅。我同大家講嚇，呢、這個我唔知點同你解釋，點解我哋咁肯定？我點可以咁一口咬定呢套嘢冇上嘅話？其實我問其他啲人，佢哋都係咁答我嘅。我問佢：你有冇睇過呢出嘢啊？香港有冇曾經就？佢點會啊？都冇做。佢哋真係答我係呢套冇做啊！佢哋講，佢哋都係咁講嘅。佢唔係話冇睇過，佢哋話呢套都冇做，點會睇過啫？他們是跟我這樣說的，所以我們都是那些會比較暴在電視看特攝片的人來的， OK， 理解一下先， OK， 嗯， 那你很喜歡很喜歡那樣東西，你怎會是不知道啊？是，正如有人說，都說有人看過電腦劇01，就是說香港，在香港的電視機看過， 那這個我想有其他的特攝迷都可以跟你說香港人沒有做的電腦劇01咯，是一樣道理啫嘛， 嗯， 係咪？係啊，即香港其實冇做過卡邦之後咧，係冇做過謝邦嘅，咁好清楚，點會唔清楚啫？我唔係冇睇喎，呢個同冇睇係兩回事，我哋係好清楚佢冇做過 ，OK， 一台就得兩個嘅啫 ，OK， 係 唔係無線就是、麗的，即係當然講緊配音啦 ，OK， 或者廣東話啦 ，OK， 英文台又。咁呢啲唔係英文台做㗎嘛，咁你得兩個台㗎嘛，其實你有幾難去 follow， 或者你跟住或者你會睇，唔係而家好散嘅，嗰時好集中嘅，係呀，係咪你冇睇過，你冇睇過，你會唔會你身邊嘅人都話冇睇過， 嗯， 你接觸嘅人都話冇睇過，嗰時我講嗰時喎 ,ok， 係冇呀，呢度係冇上過畫㗎，係呀，就係咁啦 ,ok，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冇睇過嘅人嘅一個講法啦 ，OK， 咁我唔係話否定睇過嘅人啊，咁佢哋亦都話好肯定呢套嘢，我係有電視機睇過噶，咁所以呢個咪就曼德拉效應。 嗯。 咁如果呢個唔係曼德拉效應，咁除非呢個曼加拉效應啦。係。係咯，如果呢個唔係曼加拉效應，咁啊 Robert 仔效應或者十蚊兜嘅咯，應該叫做十蚊兜效應嘅咯，即係總之都係一個情況，係一個奇怪嘅，咁而家的確係有待調查，咁我哋而家就。自己都做緊神秘調查科啦 ，OK 嚇，就大家都試下去嚇翻休下，到底係咩回事啦，好唔好？咁我都見到有其他聽眾都有問過自己身邊啲人噶， 嗯， 係好奇怪啦，同年齡嗰人都話冇睇過嘅， 係， 即意思係當時嘅細路仔啊，係學生啊，都話冇睇過嘅，係啊，咁大家去再揾下啦，再揾下個其實實質係咩狀況咧？ 嗱。 會真係有套叫雷蝶嘅嘢，但係其實唔係嗱，佢哋一講呢個雷蝶就係嗰套叫做 Thunder Mask 嘅嘢嘛，即係嗰個青色，即係紅色眼嘅。 嗯。 佢第一眼令我聯想起西瓜嘅。 係。 係啊，我以前唔知呢隻叫咩名嘅，我嗌做西瓜超人嘅，你知唔知 ？OK。 我係咁叫啦，因為我純粹從佢個顏色令我諗起啫。 正常啊， 冇乜印。 你唔知名嘅嘢，梗係揾起花名同佢嘅特徵有關 嘅。係啦，我係叫佢做西瓜超人嘅，點冇佢唔似西瓜，不過叫用顏色字啫。你個面啊綠色㗎嘛，裏邊紅色㗎嘛，仲係西瓜。 其實佢嗰個面具個樣子，我覺得似嗰啲三星堆嗰出土嗰啲面具，即係 嗰個 銀色金色嘅部分。 唔係呢個都唔似啊，有啲仲似嘅，呢個已經算靚仔咗，有啲直情係嗰啲樣子，嚇死你喎！有中國樣嘅啦，咁當其時係呢隻嘢，我都知道日本係有呢隻超人嘅， 係 係啊，咁如果佢有做，我哋一定會睇嘅，你放心啊，係啊，即其實嗰時係冇乜呢啲咁嘅特攝片係可以逃離我哋法眼嘅， 咪同埋你要搞清楚，佢如果系做足几个月啊， 嗯， 你唔会几个月都冇睇过噶， 系， 佢唔系做咗一集咁嗰啲啊嘛，嗰啲特辑咁样，我嗰日啱啱冇睇，咪唔出奇，唔系你做足咁多个月，我哋做咩？我哋几个月冇开电视机，我几个月冇喺星期六开电视睇卡通啊，唔会啊，大佬，因为你讲紧佢嗰啲前后嗰啲，我哋都有睇啊。咁中間到呢台咩嚟嘅咧？咁我即係我極度懷疑，其實係一套美國卡通嚟嘅。 嗯， 係啊。其實我貼過上去嗰個群組㗎啦，你哋自己睇翻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可以有待考證啦，好唔好 ？OK。 呢個都多謝阿新宇嘥咗啲時間專登上去喺 library 度查。咁你話唔止，你話仲揾到其實係有呢個 A 級係咪？你話成齊曬咁多期係嘛？ 嗱，咁因為我唔知佢有幾多期啦咁。咁但系佢都由呢、這个九六至到九九年嘅。 哦，咁如果你讲九六九九好厚咯。 吓、啊，咁但系到底佢之前有啲有冇咧？咁可能其实佢有啲可能 store 起都唔出奇吓，咁、啊、我唔知啊。咁呢啲你可即系大家可以去查查嘅。 咁其实呢个系边度咧？你要讲翻啦，咁多 library。 系啦，佢就系喺呢个佢。就咁個名咧，其實就係呢香港中央圖書館。咁但係其實係邊間咧？就係喺呢個維園啊， 係維園對面啦，係 維園對面嗰間，係啦， 因為兩間對面嗰間， 係啦， 冇錯。咁佢又原來有咁多咁正嘅收藏，係啦。咁呢啲報紙咧，當然係微縮飛 咁講嘅， 但係 A 級就係掰埋咗嘅，係 啦， 係 啦， 係 啦，係啦， 冇錯。 咁呢如果你要想搵 A 級啊嗰啲即係总之实体书呢就去四楼。 係。 咁呢如果想搵微缩菲林呢就要上去五楼，咁佢有一个专係做呢样嘢嘅部门嘅。咁嗰个位就喺个角落头嗰度，咁你要搵一搵。 喂我想问下我要问佢攞㗎呢啲。 冇错冇错。 咁啲书都要。 书唔使。 我书又唔使，okay, 即系有喺度嘅，梗系唔使啦吓。如果冇喺度嘅，可能佢要抄嘅，或者唔知点啦吓。咁嗰啲可能要问啦。 好，咁所以好宝贵嘅资料啊。咁大家其实去揾翻呢啲咁嘅旧嘢，其实都啊，大家可以去 library 啊。原来有啲咁正嘅收藏。 系啦，咁但系即系佢呢本身你借咧嚟睇咧就唔收钱嘅。但系如果你要印出嚟咧，即系或者你要 keep 个 record 咧。咁就係要收返呢個少少嘅影印費嘅。 唔係咁呢個係因為你用佢影印機要畀錢啫，咁呢個咁梗係啦。 即係如果你睇嘅話，齋睇唔使錢嘅。 唔係收費，佢係你影印就個影印機要入錢，係咪？ 係啦，冇錯。 佢而家都唔係入㗎啦，好似都係 八達通嘅。 俾㗎。 八達通。 八達通係啦，八達通係啦，係咯。我記得佢以前好似有張卡定，我唔記得啦。係咯，而家八達通就得啦。OK， 好。 咁同埋嗰部機咧，即係好窩嘅，即係真係啲機械嘢咧。其實即係如果你中意嘅話，嗰部機其實係好好玩。 唔係，我想問下有冇顏色嘅？有冇得彩色影？冇啊。 哦，咁佢本身微縮菲林都係黑白嘅啫。 唔係啊，我講佢個影印機啊，係。咁我 A 級，咁我想影低啲嘢，可能係咩噶嘛？ 哦。咁我唔知喎、啊、因為我嗰部就佢係已經係連住咗嗰部機嘅。 哦，你 嗰 部連住咗、啊、明白。 咁影印機嚟 嘅。就咁影印機嗰啲就唔知佢啦、啊、即係可能 有唔出奇 嘅。明白好。即係借唔走㗎嘛，你知有時我想影低啲資料唔出奇啫。 同埋呢即係佢雖然佢入面呢佢就話唔俾影相咁，但如果你一張半張想影 下 A 級嘅話，鼓吹大家啦。OK， 咁如果大家可以記錄嘅，咁咪影印咯，係咯， 咁、最好啊，當然係影印啦，係咪？ 嗯，冇錯。好，咁但係如果你話翻查資料嗰樣嘢，原來嗰度都有啲咁樣嘅資料啊，咁啊話聲俾大家聽。咁啊好啊。OK， 咁啊大家有興趣就去呢個維園對面嘅中央圖書館啦，揾一揾啦。咁或者喺呢一件事上面，如果大家仲想都一齊參與嗰個調查，咁啊大家可以都用你自己的方法，仲有啲咩辦法可以再了解翻當年嘅，即係到底呢個事件，即係到底係點咧？咁我哋就好想揾翻香港電視啊，但係揾唔到。香港電視即係無線出嗰本，因為嗰本先至最有力啊。 係， 唔係你唔好以為報紙印唔會錯啊。 係，同埋有機會會有嗰個解釋。 係有機會有介紹啦，同埋佢哋聲稱話有重播嗰個時間啦，你睇明報都冇啦。 冇錯，我係抄埋佢個重播時間係冇發現到有 嘅。即係佢哋一提供嗰個資料咧，都唔係吻合嘅，其實你可以話，唔係絕對係吻合嘅。咁所以大家再研究啦，好嗎？ 好， 係啊，好就咁啦，冇啦，係嘛？講住咁多先啦。今集其實本來都想 講多 兩 句，就係如果有人係即係知道大學啊。如果要借呢類型嘅嘢嘅，即係到底使唔使學生證啊？或者係要啲 借出嚟又未必得啦，你喺裏面睇啫。 係啊，喺裏面睇到底都需唔需要咧？係啊，咁樣就係呢個問題。 裏面睇，如果嗰本書係要拎出嚟，一定需要，我答埋你都得。 O K， 係 啊，即係你話你就咁行入去咧，就好似都好似可以嘅。 係， 係咯。但你問佢攞咧，因為呢啲屬於係要佢攞嘅嘢。 因為我記得 咧， 我當年讀 Ivy 咧，好似入圖書館都係要啲卡嘅。 哦，咁唔奇啊，唔奇啊。 咁依家做得使唔使？ 唔緊要嘅，唔緊要嘅。誒，咁你廣大都有人睇有廣大，咁你要去廣大，當然要揾翻裏邊嘅人去係咯，去幫手啦。咁要入去揾下資料啦，係咯。好。嗯。 好啦。 OK， 好，就咁啦。好咗冇冇啊？嗰下礼拜咩啦？系啦， 下礼拜 好， 全中忍者啊， 系唔使用剑， 系啦，唔使用剑， 美女变怪兽， 系咪上噶仲？ 系，呢、這个应该系啊， 佢系咁写，系，哦，都真系上 ，O K， 哦，咁有啊，再讲啊，特摄片嚟噶，其实呢套系 ，O K， 系灵异空间， 哦，灵异空间下礼拜做 ，O、OK, K， 好，即系 Flatliner， 系， 系啊，美国特工， 美国特工啊，其实我都啊，不过今日唔讲，睇过噶啦，系。 下禮拜 講。講兩句啦，就冇個畫頭咁好睇。 哦，咁樣。 嗯，係就咁啫。個畫頭係幾好睇嘅，但係其實裏面就好怪嘅，即係打嚟打去，但係又唔係真咁精彩。咁但係最尾佢就玩咗個好大嘅事，就係核爆。 哦。 嗯。係啊。咁但係佢就因為佢抌咗個蛋落個水度啊，所以叫佢喺水底核爆。 哦。 咁佢最尾嗰啲咩航母艦嗰啲係真係有嘅。 哦。 真係有嘅。咁嗰場係有特技㗎、啊、應該或者係成套戲唯一有特技嘅地方就係嗰度。 但係唔係打金仔㗎嘛。 冇唔關事嘅，唔關事。係ISIS 嗰啲㗎。 哦 ,ok。 反恐㗎。咪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原本睇呢啲嗰陣呢你都係諗住試圖行者㗎啫。其實佢咪真係試圖行者不過你唔係打社會打黑幫㗎嘛。佢都講你混入去㗎佢又講你混入去㗎仲唔係試圖行者。咪但個問題係，咁你唔好玩到後屘核爆嘛？呢個誇咗啲啊嘛，係咯，即李少行者後屘核爆咁，你做咩咧？真係好奇怪係咪？係咯係咯，即嗰度有啲過咗少少咯，係啊。你嗰度講到嗰啲其實有啲占士幫㗎啦，即要揸只船車嗰個彈又咁遠去咁遠，跟住抌落水咧，唔占士幫啊蝙蝠俠㗎啦，大佬。系咯，咁你咁呢個好似有啲唔係嗰種寫實嗰種 approach 嘅嘛？你覺得係嘛？係咯，係咯，不如送上太空啦，會唔會仲好？係咯，咁嗰度有啲過咗少少，我覺得係咁嘅，係啦。咁但係佢本身係咪好精彩咧？唔係，原來唔係拍得咁精彩。咁啊，但係 Michael Keaton 啦，呢個就喺度嘅，全場喺度。Michael Keaton 仲變咗阿苗僑偉啊呢度。你当《笑傲行者》啦呢度啊，不过美国特工版《笑傲行者》，你咁谂 ，OK， 咁下礼拜先讲呢个，唔长讲，系好，走，再冇， 再追龙啊， 我追龙系就咩雷诺打呢个咩啊？ 呢、這个跛豪系 咁样好，即跛豪唔好以为跛系嘛，只脚其实可以踢呢个咩电光独龙转啊， 唔知系啊，台碌棍好劲啊。 系 五郎八卦棍啊， 唔系碌棍就系有镭射啊嘛，其实吓， 定系好似佢射索，好似阿夜魔侠 唔知啊，系啦，咁啊边个咧？咁另外雷诺咧？ 雷诺咪啲字眼识转弯啊？ 雷 诺，冇问题， 唔系咁啊，唔系真系咁啊，大佬，唔系我如果系咁啊，好睇喎，反而，你真系够胆咁拍我睇啊，系咯，系咯，我希望系咁啊，应该就唔系啦，应该都系即系。正常打啦，好， 好，仲冇，应该系咁多下礼拜， 好， 讲咁多先， 讲咁多啫，喂，咁啊马仔点啊？交代下咁嚟紧可以参与到几多啊？系咪都可以录翻 part 咁噶？ 唔 知啊，睇時間啊，睇之後，唔係我要睇下之後睇下做嘢，我睇下點樣先啊。 嗯，係，都係即係人手問題啦，所以要做都係做啊。係 啊， 係啦，變咗咁，係咯，咁如果馬仔錄唔到大鑊啊，大佬，係咯，好大鑊啊，係咯，我哋少嘅都係講啊會。 我唔係啊，新啲講多嘢啦。 啊？ 我依家都唔 得唔得，馬仔點都要錄翻一 part 嘅，係 得好咁齊講 完。就咁啦，好嘛？誒唔係啊，新年都唔掂啊，因為佢翻工嗰時又長啊，其實今日都已經爆曬鐘啦，係啊。 我嘅唔掂，掂除咗個啊呢、這個講嘢技術之外咧，最重要就係我冇教訓啊，依家係。 嗯， 係啊，冇錯啊。聽朝翻早啊，大佬，我哋而家仲錄緊音 啊，死未？ 啊，我諗我執完之後， 後期啊， 嚇、啊，我諗我執完之後就 upload 啊，你死唔死啊？ 嚇，就 好大鑊啊，大佬，所以大家不如唔係啊，再呼籲一次啊，喂，打快啲嚟做主持啊！唉、哎，我哋其實到今日都仲係，你冇見到喂咁多人唔係㗎，咁我哋輪流㗎嘛，要咁你多幾個輪咯，好啲係咯，好嘛？咁邊個忙啊？邊個唔得閒又可以第二個做下啊嘛，咁好啲嘅。唔係都希望有唔同範數啊嘛，會唔會有朋友係睇科幻小說嘅咧？咁我哋冇啊，我哋全部都睇影像嘅，咁我哋都好欠嘅，其實我哋唔係我哋未吸發曬嘅，其實我哋仲好窄嘅個範圍，係啊，都希望多啲朋友再 join 啲 或者有冇人會睇下啲國內嘢啊，或者係呢個漫畫 啊， 我哋都缺嘅，係 啊，我哋都缺啊，係啊，係咯、啊。你估日本嗰啲我哋又知好多啊！我哋睇嘅而家嗰啲啊新上嗰啲卡通啊，嗰啲戲院啊，我哋都唔識啊！有一套咪啱，有一套話咩人魚啊？你喺度嗰綠色頭髮個女跳舞，其實佢個古仔咪有啲似波兒咁咯，但係佢係 serious 啲嘅。 哦，你講嗰套 係我哋都唔識啦， 係咪？唔識 唔係因為睇個紀錄片提起，我哋都唔知有出咁嘅動畫啦。咁啊，竟然佢話嗰套係用電腦幫助去畫嘅喎，我哋都唔知道。喂，點可以咁樣可以咁樣畫到嘅咩？我哋都唔知道啊，係、 嗯、 啊。所以我哋其實仲係有個距離啊，同有好多嘢都咁。我哋希望有更多更貼嘅朋友啊，喺每一個部分都可能有勁人噶嘛，係咯， 係 咯，係啦，咁啦，咁希望多啲人再加我哋啊，係咯，係咯，嗯，咁好啦，咁如果大家即係都係啦，過嚟一個聚會咁，大家再啊講下俾我哋聽下，到底係咪15號啊比較適合啊？咁如果唔係，我哋都定噶啦，差唔多係啊， 嗯， 好冇？希望出嚟亦都会聚到多啲人啦，可以一齐吓倾下偈啊，或者睇下咩可以大家再搞啊，系啦。 系，如果有兴趣 join 我哋嘅话，就不妨揾阿 Tasku 或者揾我。 不如你 join 我哋，你直情喺群组自荐都得噶啦， 都得 系，冇乜特别噶，系啊，都得噶。其实你直情喺嗰度吓，喂，我想做主持啊，咪讲，冇所谓，我哋永远都 open 嘅，系。 系啊， 就咁。喂，好啦，咁啊，差唔多啦，系啦，咁啊，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啦，多谢大家。咁大家即系记得上个 Facebook 啦，就揾下我哋啊呢个群组同埋呢个专业嘅，系啦，系、嗯、好。咁另外大家记得去呢个 Record 先，同埋花生台听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